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緊咩呀？ 睇緊建国研习班囉。 但係你唔係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囉。 但係你上个月冇俾建国研习班嘅月费喎。你今个月呢就俾埋堂主、台阳同埋天琪。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经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歡迎大家收看今個星期六的吳國吳民，今個星期呢就是現場版來的，很多謝這麼多位聽眾來到 MyRadio 的現場聽我們今集的現場版。 你在這裡開麥多久了？ 一年多一點了， 超過一年。 對，今如果你都來了差不多一年， 就快一年了。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是上年的七月了。剛才 有位觀眾就說、上年第一年看我們，即是見到我走上去你的節目數人起義，就見到今時今日見回就有些感受。 有什麼感受？ 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多謝黃台陽、啊、賞識、啊、小弟、啊、 契弟來的，真的是契弟來的。 因為初初都是黃台陽帶我上嚟，我才有個機會在這裡開麥，然後開下麥才越來越多機會，然後還走埋去走埋去選，真的多謝楊哥，楊哥是我大佬的。 講正題好嗎？講正題 好，講正題正題呢，就這排就臨近六四，所以我都想講下六四。其實 好啊， 因為呢段時間就即係有好多大學嘅學生會啦，就對六四有一啲新嘅睇法啦，有一啲批判啦，咁就引起咗好多唔少傳統嘅泛民啦、政黨啦，或者係一啲大學嘅教授咧，就不斷口誅筆伐，咁就變咗一個 Facebook 嘅大罵戰咁樣。 不過呢一個罵戰其實喺上幾年已經開始展開， 開始有嘅，去到今年先至白熱化啦。 唔係，其實上年都係咁樣嘅氣氛。 今年犀利好多喎，我覺得。 今年 即係以往 今年再激進啲。 以往係可能係某部分本土派跟住同學聯啊，或者係同整個泛民陣營去對罵咁樣。今年就個戰線就擴大咗， 去到八間院校。 係啦，因為咁多間大學咧，其實而家好多個揸莊嘅學生會都開始傾向本土派的主張的、所以現在變成這麼多間很多間院校就跟傳統的政黨就很多罵戰，戰線又擴大了，更加白熱化。 那你六四去哪裡？ 六四我就去港大的、你就去中大、我們都應邀就出席了兩邊的、六四論壇，就希望可以給到一些意見。我主要想講就係、是、六四點解會出現咁大嘅爭議呢？一嚟就係、是、而家係本土派開始，即係開始個勢力越嚟越大啦。 因為你啦， 唔關我事。 三腳鼎立係咪先？三分天下 吹嘅啫。 吹嘅啫。唔係咁，梗係要吹得大啲啦。如果你唔吹大啲，點變得更加大咧？係咪？唔吹細佢咩？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依班人咧，或者依代人咧，開始我哋完全冇經歷過八九六四。我九一年出世，你就九三，係啊。根本上我哋接觸八九六四依一件事咧，係從口述啦、書本啦、網上啦。去或者一啲影像啦、紀錄片嗰度得翻嚟嘅，咁所以中間係同上一代嘅人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八九係上一代人嘅一個好重要嘅圖騰，係即係嗰段時間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會參與呢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即係當中其實背後嘅好大部分咧係嗰一種中華嘅情懷，即係大家嗰段時間。都知道啦，九七咗之後就會交俾一個政權統治，而喺交俾呢個政權統治之前咧，喺中國北京或者係其他嘅城市，有一班年青人係為住呢一個國家入邊嘅民主走出嚟，即係對抗呢個極權啦。咁所以其實當時係喚醒咗香港人啦一種中華嘅情懷，令到大家覺得九七之後咧，我哋就連成一線。咁喺連成一線之前嘅八九，即係呢個九年八年前咧，咁我哋已經係開始形成緊呢一種命運共同嘅一種紐帶。即係我哋香港雖然當時仍然係英屬香港啦，但係其實我哋嘅命運已經開始同北京嘅學生已經連成一線。咁所以背後嘅一種中華嘅情懷係形成咗好多人嘅國族認同感啦，大家都覺得哦係中國人啦。雖然我未正式係即係中國嘅一份子啊，但雖然當時我哋仲係叫做所謂香港人啦，但係無可避免，我哋嘅命運都係共同面對緊一個中共嘅極權。咁所以上一代人有咁深感受，或者去到今時今日見到年青一代有啲唔同嘅睇法，就個。反應是很大的，這個我覺得都是正常的，即是例如你可能你見到可能幾十年之後的下一代就覺得九二八不關我們事啊，或者這些是我們的圖騰來的嘛，可能你的反應就會有一點刺激， 好像上一代一樣， 是啊是啊， 他們這樣。 但是即當他們這麼大反應的時候，他們是沒有嘗試了解到究竟即我們這一代人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主張，即係我哋點解會覺得八九同我哋有一段距離，或者係我哋而家要有一個新嘅視角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係要建構一個即係新嘅國族啦。即係我哋其實而家係不斷咁否定過往嘅一啲大中華史觀啦、大中華嘅國族情懷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要形成一種新嘅國族主義嘅時候，面對翻呢一場過往，完全係由愛國主義。愛中國主義推動的這一場運動有一定的批判是難免的，我覺得是絕對是正常的，而怎樣可以拿捏得到以這個本土香港視角去看這一場本身，即不是真的說那麼 不是那麼關事，但又關關地事， 其實都很關事的，那段時間來說即要怎樣用我們本土香港視角去看這一場運動是有一個困難的，但當中最大的我想一個最多人會認同就是即最大的得著啦，就是即個共產黨的真面目其實是完全被揭露出來的，即也都是知道原來共產中國基本上是完全是沒有真正民主改革開啟自由化的可能性，而這個我想這個就是八九六四最大的得著咯。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暫時都未想到到底以本土派的視角還可以得出什麼結論。 得出的結論就是我們現在香港和當時的中國都是面對著同樣的極權政府，是會用坦克車會用槍對著手無寸鐵的學生。我想在九二八的時候呢，很多上一代的香港人呢，他們看到九二八的出現，是會自自然聯想起八九年的六四，他們是很害怕在香港會有解放軍，很害怕香港會出坦克車，很害怕六四事件在香港會再出現， 所以當 有傳呢個警察就出呢個橡膠子彈嘅時候， 係佢哋就即刻代人即刻走啊，叫人即刻走，因為佢知道共產黨係一個真係會殺人嘅政權嚟噶嘛，唔係話我諗就當佢係噶嘛，係真係歷史上面出現過。 我諗嗰段時間九二八就係好多人會勾起咗嗰段回憶啦，亦都見到防暴警察開始掹槍指向人群嘅時候，即刻就聯想到嗰段時間八九六四嘅時候。嗰一班揸住支槍射殺學生嘅解放軍，咁所以點解當時叫大家即刻撤離呢？我諗個脈絡都係因為咁樣。 但係即係我自己個諗法就係、是、經歷完九二八之後，我見到香港政府佢哋處理示威者、處理抗爭者、處理學生嘅手法係用催淚彈，係用真槍指住香港人。 係啊，年初一仲真係 真係開埋槍添， 開埋槍添。 你九二八已經見到呢一個政府有呢一個極即獨裁嘅傾向，咁你自然都會諗點樣可以脱離呢一個政府，點樣去推翻呢一個政府？呢一個係好正常。我諗好多我哋經歷過九二八、經歷過雨傘革命嘅年青人都係有呢一個思想出嚟。咁但係點解上一代人佢哋經歷完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佢哋唔會有呢一種思想係要脱離中國、脱離共產黨，反而佢哋去做嘅、佢哋主張嘅係要去幫呢一個極權政府去建設民主中國，咁樣合唔合理呢？唔合理噶嘛。 我諗佢最主要就係嗰一種，即係徐成恩咧有歸納過嘅，就係話誒經歷咗八九六四嘅時候之後啦。香港人有一種幸存者的心態，即是 所以就後悔了，內疚， 有一種這樣的心態，就是即是北京的學生和我們命運連成一線，我們共同面對中共這個極權，但是北京的學生是真的在現場被解放軍屠殺，而我們香港人呢就只能夠非常安逸地在維園聽梅艷芳唱歌。咁即系冇错，我哋系有做好多唔同嘅 支援工作， 支援工作啦，呢啲系绝对承认嘅。但系你对比起翻北京嘅学生面对嘅嘢，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嘛？即系我哋仍然系可以高呼呢一啲李鹏下台，呢一啲口号，但系北京嘅学生高呼呢啲口号嘅时候，佢系俾人杀。咁呢一种幸存者嘅心态，亦都系令到即系一个梦。即係呢個噩夢啊，永遠都纏繞住香港人嘅原因啦，就係佢哋係為我哋犧牲咗好多，而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咁所以將呢一個建設民主中國嘅責任咧，就擺咗喺我哋嘅身上，世世代代我哋都要繼續保持住一種大中華嘅史觀，建設呢一個民主中國，某程度上咧係報答翻嗰一班犧牲嘅北京學生，呢一個就係我。即係我觀察啦，點解泛民主派或者係支聯會佢哋仍然係咁即係咁堅持話一定要去維園集會嘅原因？ 死啦！我想講啲好 mean 嘅嘢添。 你咪講咯， 唔知道會唔會俾人屌啊？ 一定會噶啦， 是但啦。啱啱你話即係八九年北京嘅學生，佢哋好似為香港人做咗好多嘢，所以香港人覺得有一個內疚感，需要即係。協助他們建設民主中國，但是我不會將這個責任放在香港人身上，因為北京的學生他走出來不是為了香港人，他們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為了他們居住的地方，為了他們自己的民主，為了他們自己的自由的嘛，雖然這麼巧他們爭取的東西也都會受益於香港，但是這個絕對不是香港人的責任。即係我會咁諗咯， 會唔會有啲自私啊？ 會唔會啊？唔係咁，我覺得 講下 每一個人能力都係有限嘅。你愛到一個人，你愛到十個人，你唔可以愛到一百個人、一千個人噶嘛。愛就係選擇，係咪？方學能成日都講噶啦，愛就係選擇。我就梗係選擇一啲同自己最貼身嘅問題去處理噶啦。你話建設民主中國？維護世界和平，打倒資本主義，這些說出來個個都認同，個個都 buy 的，不會有人說希望建設獨裁中國的嘛，是不是？但是問題是你自己都面對著這麼多問題的時候，你走去搞別人的東西，你自己都搞不定了。即是我覺得 建設民主中國啊呢一啲嘢咧喺香港搞咧，我都覺得唔係問題嘅。就好似其他國家，佢哋都一樣有唔同議題嘅環保團體，有一啲好激進嘅環保團體啦，佢哋會走入去啲酒樓入邊搶啲龍蝦，之後放落個海度，但係啲龍蝦明明係淡水啊，唔知做乜事。即係佢哋會認，佢會去做一啲佢哋自己認為係啱嘅嘢，而建設民主中國呢一啲都係冇問題嘅，大家都 buy 嘅，但係唔好霸住咗個香港主流民主運動嘅主流咯。而支聯會嘅六四最大最大一個問題就係佢將平反六四啦、悼念六四死難者呢一啲嘢，同愛國愛港扣連埋一齊，同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呢一啲嘢扣連埋一齊。如果係一個悼念嘅活動嘅話，我覺得你喺邊一度搞，你搞到幾大壇都冇所謂。好似即係巴黎恐襲啦，喺香港都有唔少人悼念巴黎恐襲啦，係咪先？咁佢唔會走去擺埋個建設民主法國咁樣擺埋，就雖然法國已經民主咗，咁但係佢唔會走去將呢一啲嘢擺埋落去自己個責任度噶嘛，係咯。咁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六四點解好似我好冷血咁樣看待六四，就係、是、因為我好自私，我能力有限，我理到嘅嘢係咁多就係咁多。 我都覺得係其實建設民主中國係，即係我諗唔會話真係。太多人會覺得係反對啊，或者什麼咁。雖然啦，建設民主中國之後代表的東西未必一定是那么好、啊、但 是所謂民主自由這些，我相信是一些普世價值來的，很多人都會認同每一個地方有民主有自由都是一件好事、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有一些質疑呢？就是將這個綱領擺在一場悼念活動裡面，然後好像你剛才所說緊扣住七一，因為它是會連在一起的嘛，六四七一，每當沒錯每當六四完了大家散場的時候，其實它一定會提你記住去七一， 七一見，記住 記住去見七一，又或者是提你下年要回來六四這樣。那長此下去其實只不過是即是將一場悼念活動，政治的悼念活動 儀式化， 其實即悼念儀式，悼念是儀式嚟嘅，我覺得 七一唔係啊嘛。 悼念係儀式是正常的，但是當你依個悼念的儀式緊扣咗去另外的一個民主運動、政治運動，即係七一，而依個七一又是高度緊扣住傳統的泛民團體，即係我哋俗啲所講就是話一體兩面啊嘛，支聯會同埋民主黨。長期根本上那一班以往他們開始成立的時候那一班執委和民主黨裡面的人士主席基本上全部都是同一班人，都是李柱銘、司徒華這班、李華明這班這樣的人。其實你不斷去搞這個、一個悼念的活動，就是不斷這樣去為你自己的政黨造勢、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為什麼是要將這一場悼念活動關乎這個中國政府犯下的反人類罪的這一場集會，為何要緊扣去你們的政黨之後發起的遊行呢？其實只不過是不斷等你們可以自己壯大自己的聲勢而已、即是你不斷說薪火相傳，那有沒有將有支聯會有沒有給更加多其他不同即是後生一代但是看法可能不同的人邀請他們上台呢？你支聯會會不會去搞一些、論壇，而是邀請其他觀點 的年輕新一代呢？那是沒有，即是你不斷去講薪火相傳，唯一做的就是請學聯的代表走上去將那支火把遞給他們。這一種只不過是很形式化，即是完全是做 show 來的嘛。咁但係你實際上你嘅政治權力、你嘅政治話語權其實仍然係牢牢把持喺你哋手上，把持喺支聯會手上啦，把持喺泛民主派、民主黨手上啦。呢一個先係最大嘅問題，最令到本土派嘅支持者或者我哋呢啲比較後生嘅示威者比較會反感嘅就係呢一點咯。 好詳盡， 好詳盡， 好詳盡。 咁你係咪有咩講啊？ 七一咯，係啦。 頭先有支持者咧就問我哋七一有啲咩睇法。咁其實七一咧，咁其實我都係去咗好鬼多年嘅，即係我去咗幾耐六四咧，我就去咗幾多年七一。 好虔誠喎、啊，你 好虔誠啊！ 好虔誠嘅泛民主派信徒， 好虔誠啊！好虔誠啊！我零九年，因為我最記得嗰年就係六四十九週年，係我第一年去嘅，一定會記得噶啦。 零八年。 係啦，零八年十九週年就第一次去六四啦，咁順非常之順理成章咁樣，咁佢叫我去七一，咁我自己都覺得要去七一嘅，咁就去埋七一啦，咁就一去就去到上年先至斷，上年就係、是、啊上年就冇去六四，點解會去呢？就係、是、覺得依一個係我嘅責任，但係其實每一年出去咧，其實第一年係會興奮啦，即係覺得哇依個係。我哋香港人 力量一個成就 力量嘅展現啊！跟住即刻去完，跟住翻去打開部電視睇下，哇！幾多人呢？幾多人呢？就好似越多人就越威咁樣，好似做咗啲嘢啦。但第二年再去就已經即係所有嘢重複多一次咁，已經係即係唔會話有啲乜嘢特別啦。純粹係覺得我做完一樣嘢。到第三年去到第四年去嘅時候，已經係開始有一種。無力感啊，已經係一種無力感，即係 又去喎、 啊， 嚇、 啊、 你又去喎、 啊，我又去啊，咁因為我覺得呢種係我嘅責任嚟噶嘛 ，OK， 係啊，而當時其實我冇其他出路啊，即係冇其他嘢做， 嗰陣時未有本土民主前線， 我係可以係啊，即係我冇其他嘢做係可以宣泄到我對民主自由嘅追求，即係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走出嚟。用隻腳行過嗰段路，好似證明我做咗一啲嘢咁，但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冇啊！ 咁你有冇跟過陳巧明啊？誒唔係陳巧文爬樹啊？ 冇、 啊、要求升級啊？ 冇睇啊！ 睇啊！點解睇啊？ 因為嗰陣時未 真係可恥 嘅。係啊，可恥啊！因為嗰段時間係未真係去到覺得我要付出好多嘢，要衝到去追前啊！嗰種未有咁樣嘅決心啊！嗰段時間，所以都純粹係一個普通嘅參加者，但係同時間個無力感就係、是。即係我冇其他嘢可以做，呢種無力感同可能八九六四嗰段時間，可能香港人嗰種感受有少少似嘅，就係、是、我除咗出去聽梅艷芳唱歌、出去遊行同埋去籌錢之外，我冇其他嘢可以做，我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可以真係幫到北京嘅學生咧？冇。唔通我帶團去 反攻北京？ 係咯、啊，你做唔到噶嘛？即係你以民間嘅力量， 係 而依一個無力感嘅問題，亦都係非常係啊，一路都係纏繞，或者一路都延續落嚟咯。即係每一年去六四悼念完，高呼一個非常之美好、非常之理想化嘅口號，就係要建設民主中國。但係事實上，這個目標是完全沒有寸進，甚或是倒退，即是由89去到今時今日2016，今年是多少年？27年，第27週年建設民主中國都是毫無寸進，這個才是問題嘛。但是你仍然是要叫你的支持者走出來高呼這個口號，但是當我們去看回，好了，我叫了這麼多年了，那有些什麼是真的改變了呢？發覺是沒有的時候，那我們又反思一下，到底我們是出現了什麼問題，為什麼這個民主中國好像 1% 的進步都沒有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事可以做嘛，除了捐錢，除了說要幫維權人士，除了說要建一間六四紀念館之外，我們沒有其他實質的行動是可以挑戰到這個極權嘛。因為我們在香港這個地方非常之安逸，我哋喺香港可以挑戰到嘅就係港共政權。我哋挑戰唔到中南海喺香港呢笪地方，咁所以冇實質嘅行動向唔到極權施壓，就係最大嘅問題咯。即係如果你走出嚟，悼念六四集會員，你覺得要建設民主中國嘅，咁你當然係反對呢一個中共啦。咁我反對中共就要挑戰中共。的一些機關或者一些代理人，如果我挑戰不到中南海，去即過不到深圳河去挑戰他的話，那在香港的中共的代表其實有很多啊， 支聯會 中聯不是啊支聯會中聯辦， 是 這麼大的中聯辦等在這裡，你不燒了他 火燒中聯辦，非常之轟動啦，直接挑戰中共嘅極權，但係冇人做啊。一啲中資機構啊，你唔去挑戰佢，你唔去威脅中資機構嘅利益，你做唔到。 值得做啊！ 係啊，霸即係以前啦，就曾經有機會就係三霸啦，但係 俾阿地下黨員撳住咗 啊，就一嘢就撳住咗啦。最大嘅問題就係依一度，就係冇實質嘅行動去真正實現你嘅理想，依一個就係問題。即係你嘅理想係建設民主中國係冇問題嘅，同我嘅理想有分別，咁我唔會阻止你。之但係當你去實行你依個理想嘅時候，你除了這些周而復始的籌錢集會和叫口號之外，有幸你還有什麼做到出來是向你的目標走多一步呢？是沒有，這個才是問題。而即李卓人呢，他即我都是今時今日才知道 是怎樣， 我是看回他的訪問，這派的訪問才知道，原來其實他都是覺得建設民主中國是他的說法，就是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即是都是實現一個好像很沒什麼可能的理想。但又好奇，即又奇怪，即過往當香港那些後生仔，即是我們啦，在那裡喊說我們想香港獨立的時候，他又是用同樣的理由說是沒有可能的。既然你的理想建設民主中國你自己都覺得沒有可能，你又為什麼要批評，即我們這班人說建設這個獨立的香港是沒有可能的？即大家原來都是，喂，原來大家都是很遙遠的理想來的，但為什麼你那個民主中國是要在獨立的香港上面呢？其實是到最後發覺我都不知道，即係覺得很矛盾咯。呢啲傳統的人士，好即係我俾我嘅感覺就是覺得他哋就是為了即係掌握翻佢哋自己一個領導的角色啦，嗰一種話語權啦。咁唯有對你哋的理想是口誅筆伐，咁樣去鞏固翻自己的勢力啊，同埋支持者咯。因為老老實實，每年去維園的大大話話都十幾二十萬人，通常係嘛？上年我唔記得幾多，上年冇去，每年都有十幾二十萬人啦。嗰度係好強大嘅，即係潛在嘅政治支持度同埋政治能量嚟嘅。所以要牢牢咁捉喺手，係我唔知啊，現實政治嚟嘅，我覺得。 即係佢哋其實係以這個作為一個政治口號，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去招攬更加多，去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 如果不是，即我假設啦，我是一個很想建設到民主中國的人，我見到自己每年搞集會，但是即實質上的成效其實不斷倒退，我應該很羞愧才是的嘛。即我不會每年都義憤填膺咁樣走上去台，然之後講一次自己嘅理想咁樣就算，而係我真係要做一啲嘢出嚟去推進呢件事咯。但事實上就係推進咗二十七年都係原地踏步咯。呢一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啦。而我哋不斷原地踏步咗二十七年嘅時候，每一年嘅完結佢都叫你下年翻翻嚟呢一度同我一齊原地踏步多一年。咁我既然我嘅國族情懷，中國嘅國族情懷係冇嘅，咁我點解仲要同你一齊玩呢個遊戲呢？咁係冇意思、冇意義噶嘛。咁既然我哋係對呢一切開始有批判嘅時候，咁我哋自己另起爐灶，去用第二啲方式，譬如論壇嘅方式，探討一啲同我哋切身啲嘅議題。前程是怎樣啊？抗爭手法應該是怎樣啊？這些才是我們當下最應該探討的東西嘛，而不 是不斷在個原地那裡空轉咯。即老老實實，如果我們是堅持我們自己的理想，香港獨立，但是每一年其實都是原地踏步的話，我自己都會 羞愧啦， 自己都好羞愧啊！即係 我唔好意思再行出嚟講啦。 係啊，即係我叫咗好多支持者支持我依個理想，而好多人都認同，但結果作為一個即係其中一個角色啦，係完全對成件事係冇任何推進嘅， 咁我都唔好意思繼續做啦，俾其他人做啦，其他人應該取而代之先至係啊。咁所以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推進香港獨立係絕對係一個好遙遠，但係絕對唔可以做翻佢哋同樣嘅嘢咯。即係每一年都喺原地空轉係唔得嘅。 嗯， 如果我哋覺得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嘅抗爭手法應該係更加激烈，應該係更加有威脅性嘅對政權。 嗯， 咁完咗年初一啦，完咗幾個月啦，咁我哋其實已經要開始去諗到底下一場我哋可以發動嘅大型運動、大型抗爭係啲乜嘢，係幾時啊？咁我有啲諗法嘅。 講下， 講下， 去一去廣告先。 去一去廣告， 好， 去一去廣告。